一广告。 天是蓝的，整洁； 云是白的，纯洁； 树是绿的，充满希望； 污染是灰的，我讨厌雾霾。 蓝天白云，碧水绿树，换掉孩子眼中的灰色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。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。 听众朋友您好，今天呢，请您继续欣赏第八届人口文化奖获奖剧目《山东五音戏腊八姐》的下半部分，由著名演员霍俊平扮演腊八姐。 大姐，你后悔了？恨我了？大姐，我赔罪。你是不是看不如成婚，配不上你？ 是我配不上你。 不，八戒，我要娶你，明天我就开进手信，咱到政府去登记。 不不不， 八戒，我看出你有许多伤心的身世，可我觉得你聪明善良，是一个心地很好的女人。你不用告诉我你的心事，我永远也不想知道。只要你嫁给我，就是成婚天大的幸福。我求你了。 哎呀，快起来，快起来。 八戒，成婚的心已让前两个女人扯碎了，你救救我吧。 不是我救你，是你救我。你救救我吧，救救我吧， 八戒。谁呀？ 这亲戚 跑了？ 哎，不不不， 哎，来来来， 是我圈套走的呀。当初人家不走，我撵着他走。真走了，我又放心不下了。 兄弟啊，别发愁，能找到的山不转水转。你买的是什么药啊？啊？ 哦，桔梗枸杞红砂掌。这桔梗啊，治白病；枸杞泡水喝。你看这啥药？ 哎，我全要了。哦，俺媳妇怀孕了，光想着吃山药。 哦，哎呦， 来来来来来来来，给。 哎呦，200多块呀、啊，太多了啊！ 不多不多，仙丹妙药，活诊 假使 我一点啥有，哪能值这么多钱啊？你 哎，兄弟，请你我家， 我剩下一杯就够我家的了。 我知道，你卖了菜当路费，寻人不见，姓焦，姓花。 哎，不不不，大哥，那不缺钱。 甭客气，拿着吧。哎，你吹的是啥乐器啊？哦， 苇子哨。 哎，好听。哎，来一把。 去。 哎呀，哎，拿几桶易拉罐来。 把姐。我兄弟，干脆我就认你个姐姐吧， 兄弟， 姐姐，你 啊，我是八姐的丈夫，叫程奎。 向你们汇报汇报吧。 到底福民政策为例吧，俺家一年大变化，收音机里的信息，啥区域重要才是好办法。村里从农学院请来的老教授，把俺种了几个花。 我过得很好，你就放心吧。 好啊，很好啊。 姐夫，你家过得咋样啊？ 靠新政策发家致富，家庭生活现代化。 姐夫，姐姐，我走了。 哎，兄弟，去那外面走吧。 哎，不不不不不， 长明， 八戒，你认错人，认错人了。你在发烧，走，快回屋吧。认错人了。 宝姐，你胖了，俊了，浑身盘小，跟城里人一样啊。1个月了， 还剩呢。 自从你下山离开我，找你记得我心如花。 说明白，姐姐，你说啥我也不能去，咋着的？大 到边营了。那天在你家里，我说的全是实话。人家科学家来咱这里考察，说咱这里地势高，土质、水质特别适合种药材。姐姐，来来来呀，姐姐，当年就种上了金根，下一步啊还要开发枸杞、甘草、大青叶等十几种药材。大家选我啊当科研小组组长。我们和日本、韩国、马来西亚签订了五年合同。姐姐，来，你看，这沙坡沙流里种的都是金根。六七月里，金根花一开，一片雪青色，那像个大花园。姐姐， 我连做梦也没有想到咱结石村能有这一天呀。 是啊，这多亏党的负面政策，是科学救了咱这穷山村啊。哎，姐姐，你有钱不？ 老姐， 陈奎，你是啥时候来的呀？ 我是踏着你的脚印跟上来的，藏在屋后边全听明白了。那天你说要回娘家不让跟着，我就看出你有心事，你前脚走啊，我跟在后边怕你碰着摔着啊。 姐夫， 兄弟啊，我不知道你们是这样啊。 陈坤，我对不住你呀。 八戒，姐夫，八戒的心太好了，怕你生气难过，没跟你说明白呀。这道黑灰是他爷爷给俺抹上的。你可千万不要滚。 哎，兄弟啊， 是他爷爷 给我抹上去，你可千万不要滚。 哎，兄弟，兄弟，不能理解八戒的心，他太善良了。长明啊，跟我们走，以后你就是我的亲兄弟啊。 长明， 姐姐姐夫你们快走吧，这些日子你爷爷都急疯了，大发一些人到处找你，说要打断你的腿。 我这一次回来我要见见爷爷，我有话跟他说。 算了吧，你别找谁惹出长虫来，你快走吧。 哎呦， 八戒， 我说疼啊。 哎，兄弟，再想缓不说，把这个性子要紧啊。 快上你屋，我马上去请大夫。 你，随你呀、啊，你这个不争气的东西，我把你从家抱到回头路，5岁给你丢了娃娃亲，你是全村最听话的好闺女啊，你怎么做出这种事来呀？ 丈夫，你有苦恼，你 你瞎扯！皇上他就退，大官他就退，法庭，你给我跪下！ 小小气，孙女有话对你提。看山外，人家住着高楼成片地，夏天有空调，冬天有暖气，走路坐汽车，说话用手机，做饭用微波炉。街上有三拉鱼，电视电话电冰箱，小赌鬼洗衣机，五岁的孩子玩电脑，三岁的娃娃学外语，看一看比一比，人家是天赞是地。爷爷爷，你听仔细，信息时代你还搞封闭， 你还搞封闭， 你逼着叔叔娶他亲侄女， 娶他亲侄女， 妹妹嫁给亲哥哥， 妹妹嫁给亲哥哥， 落地时瘸子架子椅，婆婆夜猫子坐上小山雀， 夜猫子坐上小山雀， 我的爷爷。你的祖宗是奸妻，你自己受害，无知觉， 你自己受害，无知觉。 瞅啥瞅啥，什么熊毛病啊？ 前面 啊，少前面，八戒长命。丢弃的是不合法的婚姻，八戒 陈坤， 陈坤登记结婚是受国家法律保护的，我们大家都要支持他。 八谷， 宝爷，你对象叫啥名字来着？ 他叫张大山。 宝印大山同志是自由恋爱，谁也管不着。你们俩想好了，明天我就给你开婚姻登记介绍信。 哎， 今后谁再搞近亲结婚，我这个当村长的就不干。 好， 对，咱陈坤同志， 哎， 你把你那个想法给乡亲们说说。 好啊，乡亲们啊。我和八戒商量好了，要开办一所技术工人学校，年轻人啊，非学四级，缝纫、纺织，根据八戒提议啊，届时村里去学习，可以全部免费。 好了，多好的人呀、啊！咱要是像人家这个素质，我早就提高了。解释村出的仨俩的大学生，你们高兴我也光彩啊，我还忙着。 谢谢村长， 谢谢村长。 哎，不鞠躬了，都好好过日子吧。二位老妈，咱们走。 那个叫成快的外乡人给我赶走。这是啥？ 地。 那是说

家务事务不相谈，一女遇了一个小天使，我是魔得记住，去诈骗都把灵魂嘛，当我风雨遇人退，每句行人只道一把，我是神明等梦最落里，这生梦是落无涯，妻子可气把我劝，老母气温将我骂，退休生在生涯，我句句一女子痛他，我提了心上难为准，他愿明不知道言不听，把妻子儿女抛在那句一笑忘生我好像最安静，交际花小巴黎，老头儿身边多的是亲人，岁数养的腰无用养的力，一枝花粉长得没有影，要你晒死不落，爱是家个避难开，多的美女呀便宜，我在迷魂城里做神仙，我以为这是花花好世界，哪知道被杀人血不啊尽， 高来我头几十把没有钱，那当无谁把心上病，千种妩媚一边人，你长笑脸变恶脸，从此踢出大门外，我到此良心谁发言。Oh boy. 问江谁人，难把情一片沧桑没法依，母女俩相依为命，同饥苦泪落在家头，谁人惜？待子患病在路旁中，无依无养太匆匆， 墙草飘为的是白子林，无意中重逢好年轻，你应该骂你骂得有理，我此生一怀无恻心，是他们母女重团圆，早归宿我转身到这里，江太官终身管我，长生太贪官，谁谁我把往日啊念，模样浪荡子，要走正路为第一，全人模样浪荡子，虚拟野花白生米，全人模样浪荡子，赌博害人之死地，全人模样浪荡子，鸦片毒品为葬送礼，全人模样浪荡子，老李混日木头鸡，全人模样浪荡子，血浆挖到当自己，全人模样浪荡子，夫妻恩爱要珍惜，全人模样浪荡子，孝敬父母需牢记，全人模样浪荡子，真情好话与是非，全人模样浪荡子。 刚才是赵志刚演唱的《探终点》，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尹桂芳弟子尹小芳演唱的何文秀《哭牌》。 对呀、啊。 家在苏文，那一边做礼貌社会本身，莫非就是杨家门对我上前把门开？我杨为什么今天把这门关紧？耳听那边鼓声响，多情唱起歌来可爱不见，我一路一跪下来就可得亲，才想滚草千丈，第五我将烧葡萄牛一娘，第六我将有花浇在花上，八万一我酒一杯，桌上花子有一双，哎呀快起来不然为我做三周年，滚下你娘子请你。 刚才是尹小芳演唱的何文秀哭牌，接下来请您欣赏上海虹口乐器团萧雅演唱的沙漠王子算命。萧雅扮演罗兰，胡佩华扮演伊利。 Oh, 心来王子明，文小姐她是何年何月何日人？罗兰本是王子 快乐，谁知？ 国荣，国分利，额娘忠心，举我子，他荣宝具，自下到此去，光阴流水，用一古业绩，古去有业绩。 是的，像我一样的下良。 你的眼睛是怎么回事？ 我不知道。 那公子呢？ 那公子 最后，请欣赏尹桂芳演唱的《盘妻锁妻》。 我是我也是谁了你王有娘子来管事，这不是那不是，真正是来往我娘有事，我到底不是蓬莱新家子，今在你南妻娘子心不死。娘子的心事我是猜不着了，不过我还有一言，请娘子听了。 你女在娘门亲父母，出嫁之后亲父也随。生死死在一起，我父有事来妻无事，你妻有事来我父去的，是家是你所亲在你娘要死的在谁是 听众朋友，越剧尹派唱腔今天就欣赏到这儿，听众朋友再见。